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早秋，蓝天云白，从夏日走过秋天，这段音乐仿佛也让我们感受到早秋的魅力。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是周五，而前两天就预告了，今天是古典流行的九月特别策划《秋的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有请南京歌唱家梅杰。 你好。 哎，梅姐，你可以再靠近话筒一点点，因为刚才啊，梅姐来上节目之前，我说你也不用太靠近话筒了，因为声乐演奏家、声乐歌唱家，即使在多大的舞台上，就可以不用话筒，把声音全遍全场。所以我刚才还说呢，梅姐你可以稍微远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然后你在控制你自己的音量的方式。而今天呢，我说是秋天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前两个乐章呢，在每周五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第一乐章呢是古典流行之合唱，邀请的是合唱指挥焦淼。第二乐章呢是邀请的是中提琴演奏家苏珍。第三乐章呢就邀请的是南丁歌唱家梅姐。而且我说今天的这个协奏曲，今年的这个秋的协奏曲和以往不一样。之前呢前古典流行常来的像钢琴演奏家、小提琴演奏家等等这些，但是其实指挥也是像很多指挥家都来过，但是合唱呢其实我们平时听的也并不太多，而中提琴呢也不是我们常见的特别像小提琴、钢琴这样的乐器。而今天梅杰呢，虽然声乐演奏家来到古典流行中，但是梅杰是一种双重身份，一方面呢是歌唱家的身份，那来聊聊美声之美。另一方面呢，梅杰其实呢，我想和大家介绍，先是考入到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啊，是从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黎信昌教授，后来呢又考虑到德国的慕尼黑音乐戏剧大学攻读歌剧表演硕士，后来呢在近期呢其实来到了，就是又到了意大利，在维罗纳参加了莫扎特堂皇歌剧比赛的国际歌剧比赛，进入了主要角色莱普雷洛，然后进入了决赛，并且获得了最佳表演奖，被意大利评委称为意大利语发音最标准的亚洲演员， Bravo， 很厉害。后来呢又进入到了德国乌尔姆歌剧院工作，然后工作四年以后呢其实演了很多的歌剧重要角色，在德国工作学习八年以后回到祖国，也多次参加了像很多的剧目的演出，像费加罗的婚礼、弄臣、灰姑娘、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利尔、假面舞会、奥赛罗、玫瑰骑士、罗密欧与朱丽叶、西部女郎等等。 然后呢，其实呢，梅姐现在其实在哪呢？是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音乐剧系的声乐教授。所以终于说到我们的第二个主题了，就是音乐剧系的声乐老师。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来说说音乐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梅姐带来了很多的音乐，那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来听听你带来的第一段音乐。 好的。 都是我一直在介绍，然后发现哎，有没有介绍梅姐自己来和大家说几句。今天呢其实是以音乐剧来开始的，而且在音乐播出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有点后悔应该让梅姐带来自己演唱的一个段落，因为昨天呀就有听众朋友在音乐会里说了，说哎呀，说我得找找啊，是哪条，是一班的同学吧，我看看，好吧，等我这样。Lisa 徐说了，梅姐老师的音色极好听，在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出中多次欣赏，希望能请梅姐老师唱段歌剧选段，然后也代问梅姐老师好。然后我回答的是，在古典与流行的舞台，我希望对每一位嘉宾都是完美的呈现，所以不会在直播间呢特意的表演整个的唱段演奏和歌唱，但如果要唱，那就是我们的五月时光的舞台了。来吧，梅杰和大家打招呼。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梅杰，男低音啊，很高兴在这里能够这也是我第一次进电台。 哦，真的吗？ 直播。 好，希望你可以常来。 对，谢谢。心情有点忐忑啊。刚才这位好像 Lisa 徐，我好像是认识的。 哦， 见过，应该是大剧院的一个粉丝吧，就是大剧院的会员吧。 可能是。 因为之前我在大剧院应该经常也做一些讲座什么。这位朋友也是经常会来捧场。今天就是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歌啊，就是。是选择一个音乐剧叫《灰姑娘》。 刚才我一听我就在微笑，因为我很喜欢朱莉·安德鲁斯。她有声音，她有特点了。 是是是，但是大家可以听到，其实刚才这位歌唱家的这个唱法啊，其实可能跟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印象中的这个音乐剧，似乎好像还不太一样。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音乐剧，比如说《妈妈咪呀》呀，或者是《猫》啊，甚至于《悲惨世界》呀。 好像似乎是大家的这个概念中，好像音乐剧是不是有点跟这个流行唱法差不多呀？但是其实刚才听到的这个音乐剧的这种唱法，其实是最早古典黄金时期百老汇音乐剧的非常普遍的一种唱法。其实大家知道，这个音乐剧最早其实是来源于这个欧洲的轻歌剧，所以刚才这位女歌手的唱法其实更接近于美声甚至于歌剧的唱法。 哎，其实说到这里呢，我在每周四的节目当中，现在呢都会加入了一些音乐剧，或者主要是以音乐剧为主的一些舞台形象。因为以前的古典流行好像没有特别的在音乐剧在节目中呈现，但是我觉得随着近年来音乐剧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我发现音乐剧的观众同其他的观众又不太一样，他可以几刷几刷这部剧，甚至几十遍的来看。好像有时候在看一些音乐剧的时候，还听到旁边的观众甚至可以一起都唱出来， 是 对词啊都很熟悉。 是的，是的。 而刚才您说到的提到的音乐剧当中的唱段，比如说朱莉安德鲁斯，他的唱法你觉得和现在的音乐剧可能大家会觉得不一样？我觉得可能一般的听众来说可能会对这些有混淆，就是觉得哎，这大概像朱莉安德鲁斯这样，因为大家看过太多遍的音乐之声了。 是是是， 这种玛丽波平斯阿姨啊，窈窕淑女啊，这种觉得可能哎，这种就是音乐剧。而对于现在的这些妈妈咪呀、啊、还有那个法扎呀、啊、等等这些，这种呢觉得可能大概就是这样的吧。而我通过这些日子的普及给大家介绍音乐剧呢，也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其实所有的音乐的艺术都是从过去的经历历史来过渡而来的，都是有原因的进到今天这个状 态。是的是的是的。我就在这儿想解释一下，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啊、这部音乐剧是1946年上演的。为什么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其实最早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其实就是歌舞秀。其实就是傅立秀叫。 对，傅立秀。 所谓的大腿舞，然后加上现场的什么管弦乐队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电声其实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他其实对这个歌唱者的这个演唱的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不像现在的我们听到的很多的比较现代的一些的音乐剧的这种演唱，因为他有了电声的加入，其实可以加入很多摇滚啊流行的唱法都可以。但是在那个年代，因为只有没有电声乐器，没有什么电吉他，也没有这个扩音器的情况下，只能靠人声的这种技术去让你的声音传的，其实就跟我们早年的这个京剧一样哈。其实我们早年听到的这些盖叫天啊，这些老的京剧艺术家，其实那个年代都是没有话筒的，但是他们的要功夫就要把声音传到每一位观众的耳朵里，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说那个年代大家听到的这个很多的音乐剧的这个唱法，尤其是女声，它会更多的接近于这个美声歌剧的唱法。 那其他种唱法我觉得也是不是也这样，像音乐剧猫里头，尤其是到最后那个家族族长唱的时候，完全是美声的方式，而且是不是也根据每个人的人物的不同来有这样的。 是的是的。您看，其实我选了这个音乐第一首这个 Cinderella、其实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音乐剧的这个作词剧本和作曲是可以称为是当时百老汇黄金时期的一个最佳搭档，哈默斯坦这个作词和这个 Richard Rogers。 所以你没找音乐之声，因为也是他们的这个结合，而找了，因为音乐之声大家太熟了，是这个原因吗？ 对，音乐之声大家都熟，所以我找了这个 Cinderella 这个灰姑娘这个，因为在当时他们在面试这个女演员的时候当然当时的女演员来面试的所有人都是这种所谓我们现在说叫混声唱法，就是接近于美声的一种唱法。但是突然当时的这个作曲这个就突发奇想，他说那个女演员唱完说我们唱得特别好，能不能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咱们试一下不要用混声，而是用一个更接近于女生在说话时候的声音，其实就是更多的是真声的声音来唱一下这个歌呢。然后他唱完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好像似乎这个才是更接近于更接地气的一种唱法啊，更接近于音乐剧的一种唱法。就是说我们 但是那时候音乐剧还没有正式的概念， 没有正式的概念，就是好像这个是更亲切的一种唱法。就是说因为他们音乐剧很多的作曲到后来音乐剧，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我们两个人在对话，说着说着话突然就唱起来了。所以它需要这个演唱不要跟你的说话台词差距太大， 所以这可能也是音乐剧越来越接近现代的感觉。那现在因为我之前我忘了问了哪位嘉宾了，就是从歌剧喜歌剧轻歌剧，其实轻歌剧在各个地方的表现也还有不同，包括西班牙有萨索埃拉，要其他地方有不同的方式，再到音乐剧，这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就像主持人一样，以前的主持人是这样的，下面请欣赏什么什么，那现在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轻松的来对话，来一个真实的状态来说。 是的，是的， 其实我接下来我想有一个对比，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带来一段，昨天其实我们也和我节目里头也和大家欣赏了音乐剧，梦幻骑士，也就是我唐吉诃德，其中有这么一段唱段，我让大家再听一下，我也想请您听一下。 好的。 我们听了一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和我和梅姐在直播间听有什么样的感受。知道我为什么要播这一段呢？其实在这里也要把这个问题抛给梅姐。其实呢，我之所以带来这一段演唱，我是觉得这里面的演唱方式有不同。我觉得啊，因为我对这个声乐确实是外行，它的美声有传统的美声的方式，但是也有很多的很亲切的音乐剧的方式，因为这本来就是音乐剧嘛，他用这个美声和这个方式来转换。那这种形式在歌剧当中有吗？ 当然有。其实大家在听这个音乐风格的时候，我觉得 你在想 大家应该会想到卡门。是不是特别像卡门？其实卡门在他的很多的咏叹调，比如说哈巴涅拉舞曲，或者他在那个酒馆里唱的那段打的那个，其实就是有很多在中低声区的时候，他是用的更多的是像说话一样真声在唱，而到了高音的部分，他会进入一个混声，其实是一种结合的唱法。 因为在这里，在这部剧当中，我觉得他之所以有两种声音的演唱，是表示他一个人物的性格。这是一个他之前是一个粗鄙的一个酒馆的老板娘，然后之后呢，他慢慢的成了唐吉诃德心中的那个杜丽西亚，所以呢，他的声音的状态呢，美声呢可能更典雅、更华美一些，而这种用很烈的声音来演唱呢，是不是就是表示的说他一开始的人物的身份？ 对，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所说的这个在音乐剧的这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曲风的这种演唱的方法的区别，其实主要其实集中在女声，因为在男声中它不存在一个真声和混声的区别。 但是就是比如像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其实我的所有的学生的这个基础的教学方法还是以美声的，就是呼吸呀、共鸣啊这些个打基础，美声的方法来打基础。但是对女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女生到了一定的音域之后，她的真声是无法达到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听到很多的流行歌手或者是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个音乐剧的这个唱法当中，他会全程都是用真声，因为他的音域可能就会相对比较低一些。但像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剧里的这个 Aldonza 这个这段，其实他的音域是他要刚才高音的部分，如果是用真声去喊的话，会变得特别的激烈，特别的刺激，可能就无法去表现那个更温柔，这个女性角色更温柔，更这个心中更善良的那部分的这情感啊。而相对来说，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头声的共鸣，这种混声的共鸣啊，它通常是用来表现更连贯性的音乐，更抒情的音乐，更轻柔的音乐。而在中低声区相对来说比较更像说话的真声的这种胸腔的共鸣的东西呢，是来表现更激烈的情感，或者更戏剧化的一种语言的这种表达，在音乐中的表达。 哎，其实我觉得梅姐给我们讲述了这个美声之美，它的这个什么时候在戏剧冲突的时候讲的发生。那接下来给我们听一段吧，你推荐的作品。 可以。 哪一首？直接的就是第二首。 好，可以，我们放第二首吧。第二首，我们来听听男声是怎么样唱的音乐剧。 I've had my way with so many girls, and it was lots of fun. My system was to know many girls, 'twould keep me safe from one. I find it can't be done. Frank? You're coming with us. We'll paint the town red, Frank. Sorry, fellas, I can't make it. Getting engaged tonight. What? My defenses are down. She's broken my resistance, and I don't know where I am.I went into the fight like a lion, but I came out like a lamb. My defenses are down. She's got me where she wants me, and I can't escape no how. I could speak to my heart when it weakened, but my heart won't listen now.Like a toothless, clawless tiger, like an organ grinder's bear, like a knight without his armor, like Samson without his hair. My defenses are down. I might as well surrender, for the battle can't be won. But I must confess that I like it.So there's nothing to be done. Yes, I must confess that I like it, being miserable is gonna be fun. His defenses are down. Fight like a lion, but you came out like a man. My defenses are down. You might as well surrender, or the battle can't be won. But I must confess that I like it. So there's nothing to to be done. It's gonna be fun. Yeah.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刚才是梅姐老师带来的这一段。你好像有问题要问我是吗？ 没有没有，其实大家刚才听到这段是特别特别有典型的百老汇风格的一段音乐啊。 嗯、没错， 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就是如果男生来唱歌的话，他就不存在一个啊，他音域分得很清楚，比如说男高男中，刚才那个就是一个男中音的，比较偏男中音的一个音色的这么一段歌啊。但是他在里边的这个，你说他没有方法吧，他有方法，他一定是有方法。 对啊，对于我们这种外行来说，他现在当然用什么样的方法可能，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我觉得不是在发声上的一个方法，而是他对这个音乐风格的一种把握和他语言的一种把握风格。大家可以听到他就是在刚开头那几段啊，可能在歌剧里面我们叫宣叙调，其实在你在正式进入这个歌曲之前的一段介绍也好，是叙述也好，是讲话也好，哎，然后当中插入了很多人的跟他的对白，然后他进入这个正式的这个歌曲。所以他这个在这个音乐风格里面，他如何去把握每一个字的这个咬字的归韵，这个断什么时候该断，什么时候该连，什么时候该咱们说共鸣少一点，共鸣多一点，靠前一点，靠后一点，其实这完全是取决于这个演唱者的这个对音乐本身对歌词的一个理解。 这种唱法和对歌词的理解，就刚才你说到的是典型的百老汇，其实会想到很多老一派的歌手啊，像 Frank Sinatra 啊， Tony Bennett 啊，我觉得都是，尤其是 Tony Bennett 跟刚才那个唱法我觉得很相似。 所以我就是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今天因为跟古伟老师聊这个美声之美，很多人一提美声肯定就想着美声嘛，就是歌剧嘛，美声就是应该，我记得我的老师李兴昌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事儿，说他参加一个什么研讨会，某一位专家就是曾经就提到过，说，哎呀，说你们美声啊，唱歌啊，好像就是听不清你们说什么字，啊，你们唱什么内容，歌词不太听得清，长江就变成长江，黄河就变成黄河，啊，然后我老师当时他说，我就回了一句话，说这是没有学好的。其实美声唱法在我看来，它本身在这个意大利语发明这个美声唱法就是 bel canto， 就是一个美丽的歌唱，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在我认为是一种非常精密非常高超的一种技巧，来让人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完美的运用到歌唱当中，运用到音乐当中去，就是摆脱技术的束缚，最后去表现音乐。所以我觉得美声唱法它不应该拘泥于某一种形式，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我觉得那个时代的这些歌手他完全有非常好的技术， 对， 演唱技术，加上他对这个本身这种音乐风格的这种把握和拿捏，所以他能唱得出这么完美的运用的这么听着让人舒服的这么一首歌来。 哎呀，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天您的刚才这几句话哈，其实可以伸出好几个话题，比如说有的人声音很好，那他不没有学过美声这种运用声音的方式，然后呢以至于使声音声带破损或者甚至产生疾病。还有一种呢，就是对于美声来说，您觉得分成不同的类型吗？还有一种其实我特别想赞同的，就是音乐没有界限，其实对于声音来说也不应该有更多的界限， 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哈，我们先告一段落，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今天男低音歌唱家梅姐和大家分享美声之美，以及聊聊音乐剧与歌剧，一会儿见。 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流行《秋天协奏曲》三乐章，真的是有秋夜之静美。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做客嘉宾是南丁歌唱家梅姐。在下半时段的第一首呢，其实梅姐带来了一个法文版的《唐吉诃德》。 是的，这个是一个拉威尔作曲的一个《唐吉诃德》一个套曲的第一首，三首歌的当中第一首。很巧，刚才跟这个古威老师选的这个选到一块儿去了，应和了一下。这位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演唱家叫法国歌唱家叫 Van Damme， 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标准的歌剧演员，男中音。 嗯， 但是大家如果有懂法文的朋友，可以听到他在这首歌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清清楚楚的，都是像跟在说话一样。而且这个歌写的这个从伴奏开始写的特别好，就能听到，似乎就能听到唐吉诃德骑着那个毛驴的这个啊，骑着那个小瘦马的那个一瘸一拐的走路的那感觉啊。然后他把当中的所有的，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美声歌剧演员好像要用那么充足的那么大的那种声音去演唱这么一首歌。我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音乐剧，大家也可以相信啊。所以我就想说的是，美声就是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声音，是美丽的歌唱，而不是说是让大家觉得吓人的歌唱。 对，一说吓人，就是我们刚才上半时段我们最后提到的这个演唱的界限。一般来说，好像我们觉得歌剧演员、歌剧的艺术家在唱流行的时候，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可能会想到用话筒和这个声音的收唱，就像是唱京剧的演员来唱流行歌曲，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就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听到有时候歌剧演员会有这么大的音量啊，会要需要用这么多的声音，甚至于在歌剧演员在对歌剧咏叹调的演唱当中，需要他的音乐的连贯性这么好完美。其实完全就是因为歌剧是没有任何扩音系统的，它是需要完全靠人声去共鸣，去让每一个人听到声音。但是其实真正高超技巧的这些歌剧演员呢，其实不光是让你听到声音，而是让你坐在最后一排都能听清楚他唱的每一个字，这才是最高的技巧啊。那么有了话筒之后呢，其实你怎么出声，你轻轻的叹口气可能都能被人听到， 很容易被人听到，所以他就不需要你去做这么多的连贯，这么多的共鸣，就相对来说可能会你的自由度更高一些。 那为什么有时候歌剧的声乐演员不能唱流行，或者说我们听起来很别扭？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跟我感觉哈，跟个人天赋有关系。这个我觉得很多的音乐学院的很多的唱歌剧的这些学生也好，是歌剧的这个演唱家也好，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可能是误解了歌剧。就像很多的我觉得音乐学院毕业的生歌剧系毕业的歌剧专业的学生，他上了台之后他不会表演，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把唱歌 或者是跟发声有关系吗？就比如说京剧演员不会唱流行，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跟时代有关系， 也我觉得也跟这个可能习惯性的一种音乐的表现手法有关系。 一看到这样的这个声音就习惯于那样的发声方式，而带话筒的这个发音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梅杰老师这个歌剧的或者是现代的歌曲的这种对比。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演音乐剧，也会私底下也会唱一点流行歌曲，但是因为我是男低音嘛，很多流行歌曲我可能唱不上去，太高了。但是我会觉得我在演音乐剧的时候，我在有了话筒之后，因为我可以清楚的清晰的轻松的去发出每一个音和每一个字的时候，我会忘掉这个歌剧的当中的这些古典音乐当中的这种 legato 连贯也好什么也好，我会更把我的专注力去倾向于去说话，去感受这个音乐当中的这种旋律和它的律动。就是我不会去把它想的是，因为没有这个不存在这个音响的问题了，我不需要去使这么大的劲儿。 因为以前我记得采访过这个男歌唱家范进嘛，他也是特别强调这个发声，这个语言的这个清晰度和这个吐字唱词。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以前就聊过嘛，就是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唱腔，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法语的发音，还有德语的发音，意大利的发音，还有包括英语的发音，其实都是使着他的音律变得不一样，音调变得不一样。 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是也很高兴看到这个梅杰今天也是特地给我们强调了这个一次发音。因为我之前跟你聊的时候，我说在节目里到底怎么聊哈，我说不妨把我们都当成就确实是这个音乐剧或者歌剧的小白，在声乐的发声或者技巧上和大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和我们来聊一聊，来讲一讲。 是的，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除了这个对每一种音乐的风格，这种音乐的风格其实我觉得还是平时的一种喜好和积累吧。就是很多可能学美声的人，可能他很少会去听音乐剧，或者很少会去听流行歌，甚至于他可能对这种本身的音乐这种风格的音乐上的这种律动也好，节奏也好，这种旋律也好，他可能感受的比较少一点。也许他每天就是听的这种意大利美声或者是古典的东西，他可能在演唱的当中他就可能很难去把握那种的风格。我觉得这还是一种积累吧，平时的音乐积累。 有可能。 对对对。 我觉得乐友会的朋友哈，大家除了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发自各自自己的问题啊，比如说对音乐还有歌剧还有声乐的一些问题发声上啊，大家也都可以说说聊一聊。那今天也很难得这个梅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觉得以后我们也可以多聊聊，比如说单独的就一方面，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比较杂也比较大 的 内容，就单聊一个，比如说某一部歌剧的发声，或者单说说，比如说我们说一说某些歌唱演员艺术家们的发声，比如说可古典可流行的马里奥兰扎，我前两天跟大家分享过，对他的发声，或者说他唱古典和流行的方式，这种突破界限的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再听一首作品。 好的， 梅杰推荐哪一首？ 我想推荐一首，就是我的老师，我今天特别选了一首我老师演唱的这个，黄自先生的这个作品《思乡》。大家肯定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作品，这首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中国式的艺术歌曲哈。就是在这个古伟老师放之前，我就想说两句，因为，也是前不久我的老师刚刚去世哈，刚去世。其实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是我的老师说到了这个美声在唱字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唱的更多的是中国作品嘛，怎么样去更清晰的去发音去咬字，而不是让大家听到只是一个雄壮的声音，而是去唱的是音乐和他的表达他的歌词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我老师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 刚刚过了教师节，九月十号，今天是正好是第二周。其实在这里，九月份我觉得也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新的开学的季节，也是秋天。然后，所以一切呢，正好用这首作品呢，也代表了对老师的思念。 思念。 同时呢，这首作品呢是黄子先生的艺术歌曲《思乡》。艺术歌曲和歌剧，还有包括流行歌曲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词是事先写好的，声乐的伴奏呢是固定的。 是的。 所以呢，艺术歌曲又有特别的一种艺术之美。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一首《思乡》。 清明才过了，独自歌凭栏无语，更那看江外卷题，一声声道不如 是从吐字归音啊等等各方面，我都觉得都是经典和美感，而且他艺术歌曲演唱者的这种文化素养，我觉得也深深的蕴含在其中。 是的，我觉得除了刚才您说的那个讲究，我还想说一个词，就是高雅。就是我觉得这是黎敬昌老师这一辈的很多的这个歌唱家，我觉得他们在台上在表演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想要哗众取宠的表现，或者是夸张的这些表现，所有的音乐和他对歌词的理解，对这首歌的这种理解诠释，完全是通过他自己的声音和技巧来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很多很多的在舞台上表演的歌唱家，他更多的希望是通过一些好像更夸张的动作呀，更夸张的这种东西来吸引观众的这个掌声也好，关注也好。我觉得其实大家更应该沉下心来去体会一下，怎么样去把作曲家和作词家原来所写的所有的内容去通过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出来。 所以刚才我也说，这是艺术家自己本身的艺术的素养和文化素质而决定的。看过梅姐写的这样一篇文章啊，美声之美，其中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节目其实我们没有讲一些特别的技术，其实讲的是最基础的和自己本身的。你写到美声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纯粹和真实。可是难道其他的事物不是这样吗？艺术之美不是也是因为它的纯粹真实吗？ 是的，是的。 就是做人也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虽然讲到的是这些内容，但是好像包括吐字归音演唱，这其实也是最应该做到的。可能有些今天的声乐演唱者也是可能更在乎他其他的那些方式，但是最基础的可能会忘记。但是我觉得今天也可以，我们也聊一聊啊，刚才从美声之美我们再回到这个艺术歌曲，或者不是，回到这个音乐剧。今天我们也是请梅杰来聊从歌剧到音乐剧，从音乐剧回到歌剧这样的一个来回来回。我觉得就是大家来体现到底美声，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不同的唱法像刚才的那些唱法，流行的唱法也好，它都是有在技术在里面的。但是这些美声是分类的吗？ 我觉得从这个从他的唱，就是我还是记得我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这过去上课的时候他说，其实学习声乐呀，就真正的发声技巧只占了你学习声乐中的50%，甚至于更少，更多的50%或者是60%是你对这个歌曲的表达，歌词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个话，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我觉得更多的人在学习声乐当中，甚至于我的很多学生在唱歌当中，完全是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完全是在想，哎，我的呼吸应该怎么着啊，我的这个共鸣位置应该怎么着，其实他完全忽略了我是在唱歌。演唱首先是演才是唱。 那如果说发生错的话，那我也听说过这样的问题啊，可能我们两个说的不是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在进入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之前可能唱的不错，但后来反而学了这个课以后倒不会唱了，甚至嗓子毁了。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是老师的教法和这个学生本身的一个对这个声乐方法的一种理解的问题了。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时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其实声乐学习它是一种身体的平衡的一种寻找。其实就像是你在学自行车的时候是一样的。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刚骑上自行车，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掌握它的平衡的时候，你的浑身每一块肌肉都是僵持的。而当你更僵的越紧张越僵的时候，这自行车肯定是越容易倒。可是当你慢慢学会了以后，你根本不会说去想我该用哪块肌肉去发力，我该怎么去找平衡，其实你一蹬就上去了。 是。 其实我就是在说，其实声乐学习就是一种平衡的寻找，在寻找你身体里的一种平衡。但是绝对不能所以说学习声乐的人需要一点悟性啊，需要点悟性，他绝对不能走进一个死胡同。 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曲子吧，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从别的地方可以有些索引旁证，什么不需要这些悟性呢？ 是， 什么又不需要它的纯粹和真实呢？ 是的。 下面有一个女生的这个带来的另一段。 I was so sure that where we were heading was right. Life was a road so certain and straight and unbending. Our little road was never a crossroad in sight. Back in the days when we spoke in civilized voices.Women in white and sturdy young men at the oar. Back in the days when I let you make all my choices. We can never go back to before. There was a time my so solidly planted. You'd sail away while I turned my back to the sea. I was content, a princess asleep and enchanted. If I had dreams, then I'd let you dream them for me. Back in the days when everything seemed so much clearer.Stared from 其实无论是美声歌剧还是音乐剧啊，这些都是美声都之所以用这样的不同的发声。而且我在问这个梅姐老师在教课的，在中戏教课的时候，我说你教什么，教音乐剧和教歌剧有什么不同吗？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话题哈、啊。其实我今天选的这些歌，不同的风格的、不同的这个类型的这些歌曲，其实我也是想表达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的美声声乐歌曲里面也有很多歌曲是需要你去用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共鸣去诠释不同的角色的啊。就是我是说演唱，还是刚才那句话，演唱你还是得有演啊、才能再有唱。就是说怎么样去表达歌曲的风格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对，大家听到了现在这个吗？听到这是一个也是我选的这个魔王，肯定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舒伯特的这个魔王里面，这个 Brian Turfer 这个男中音歌唱家，他其实在这首歌曲里面就是用非常明显的，甚至于我们可能很多声乐老师会说，哎呀，这个声音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啊、可是他为了表现比如说魔王或者是小孩、孩子的这个状态，这个角色，他就是牺牲掉了很多声音。我觉得歌曲，一首歌曲的表达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是应该从作品而出发。 没错、 今天我们肯定听不完，因为距离节目结束只有一分多了。 对，刚才大家其实已经听到了，刚才父亲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孩子的声音，那种恐惧的弱小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它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其实， 孩子， 这个是魔王的声音， 后面哦， 这个是魔王的声音，跟孩子声音又有所区别。现在又是孩子的声音。 时间到了，以后我们再来听，大家也可以自己回去做做功课。非常感谢在这个秋天，这个阳光此时又照进了直播间，然后很高兴梅姐今天做客古典流行，来作为秋天协奏曲的收官。 谢谢。我最后说一句话，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很多的这个声乐爱好者的朋友在学习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把注意力完全只放在一个发声的技巧上，而是用你的一大半的这个精力去放到这个音乐的表现上吧。 好， 谢谢大家， 进度调到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谢谢梅姐，也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乐星音乐广播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一再会。 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微微啊，你这大包小包的是干嘛去啊？ 我这不刚从北广固买的那个酱牛肉吗、现在给我爸我妈送过去，他们等着呢。 哎呦，真是个孝顺儿子哈。哟、你这是买的什么牛肉啊？ 我跟你讲啊，北广购卖的真正来自于会期鲜，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酱牛肉。我自己尝了一包，哎呦，这味道真好吃。 哎呦，我看看，哎呦，这一袋还真不小呢。 没错，这一袋3两，而且你知道吗？我打开了袋之后，我都自己惊呆了，这老大肉块，而且重要一点，这是我喜欢那个肉味，真叫香。